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8集示威二。沈秋也想盛汤喝，可是谷雨几个就是不给他。沈秋也察觉到了什么，猜到大约是沈妙在生他的气，可又不知道是哪里做错了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沈妙。沈妙只等的众人都喝得差不多时，这才让白露从篮子里的最下层拿出一个碗，说道：你喜甜，这碗是放了蜂蜜的，喝吧。 妹妹真好。 沈秋喜出望外，夺了过来，大口大口喝汤。吃货的模样让沈妙很有些不忍再看。那些小兵们得了沈妙亲手熬的汤，心中半是感动半是喜欢，自然又将沈妙奉承了一番。只觉得沈妙并没有大小姐高高在上的脾性，平易近人又生得美，简直就是天仙一样。沈妙被小兵们簇拥着，金楚楚便完全被冷落了下来。她有几回都想走，可是最后却还是一咬牙留了下来。等大家都再去练剑的时候，沈星和罗雪燕也都去了。沈秋坐在石狮子上休息，沈妙才走到金楚楚身边，笑道：表姐这点心做得不错，不过练武之人在白日里练剑本就十分累又口渴，你还做点心，岂不是让他们更加口干舌燥？下一次还是做羹汤吧。金楚楚面上又青又白，沈妙这话分明就是在揭露他打着送点心的幌子，心思却不是真正的在为这些练武之人着想，否则就不会送这些干巴巴的东西了。心中虽然恼怒，金楚楚的面上却还是有些慌乱地低下头来，仿佛很害怕似的。 多谢表妹提点，楚楚醒得了。 说完又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一边的沈秋，希望沈秋来为他解围。可惜沈秋虽然个性真挚赤诚，在男女之事上却是个不懂风情的榆木疙瘩，对上金楚楚的目光只觉得莫名。倒是沈妙见状便笑道：大哥方才不是要吃表姐的糕点吗？现在吃点吧。沈秋摆了摆手： 方才喝了一碗汤有些饱了，吃不太下，晚点再吃吧。 沈妙十分满意，给沈秋的那碗汤分量格外足，他就不信沈秋喝完这碗汤还能够有肚皮去吃金楚楚的糕点，除非沈秋是猪变的。金楚楚有些失望，沈秋站起身来说道： 我也再去练练。 说着便朝院中走去。看着沈秋远去的背影，金楚楚有些不甘心，想说些什么却只能咬着唇看着。沈妙微微一笑，拍了拍她的手：表姐的糕点凉了怕是不好吃，若表姐不介意倒是可以给二哥送去。 二哥？ 金楚楚疑惑地看向沈妙。是啊，如我大哥他们一年到头都在西北苦寒之地，这些精致的东西倒是品不出来，我二哥却不同了，年纪轻轻便已经入了仕途，如今更是在京城上任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唉，可惜身边都没有个人照顾他的起居，男二家对于这些吃穿总是不上心的，表姐这手苏州的小点心说不定会对他的胃口。金楚楚闻言目光有些阴晴不定，只听沈妙继续笑着说道：也许日后二哥若是有了妻子，大约就能经常享到口福了吧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姑娘能有这样的福气做我的二嫂。表姐有所不知，我二哥可是定京城中多少官家小姐的心上人呢。 二少爷。 金楚楚犹豫了一下问道： 如今还未有心仪的姑娘吗？ 唉，二哥整日忙于朝事，哪里有功夫去见别的姑娘。 沈妙叹息道，荆楚楚若有所思，沈妙便也不点破，又说了会子话，见沈秋他们没有要停下来的想法，荆楚楚再待下去便是有些奇怪了，这才离开。荆楚楚走后，沈秋才过来，小心翼翼地看了沈妙一会儿，才说道， 妹妹，你今日怎么怪怪的？ 我哪里奇怪了？沈妙没好气道，大哥是在为刚才我打断你吃表姐的糕点而生气吗？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沈秋急得脸都有些通红，却听得沈妙魂不在意地摆了摆手，说道，算了，不过你如今正是大好年纪，大把的姑娘都眼巴巴地看着你，日后挑嫂子可得睁大眼睛。这话沈秋倒是听懂了，他无奈道， 妹妹你在说什么呀？表妹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就是来送个糕点。 你要是真喜欢她，尽管吃个够。说完这话，沈妙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次回来，沈秋还从未见过沈妙对她如此发脾气，吓了一跳，竟是眼睁睁地看着沈妙走远了。回屋的路上，谷雨问道， 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表小姐？不然怎么会生这么大的气？ 是，我不喜欢。沈妙揉着自己的额心，她是真的恨极了荆楚楚。对于沈秋这样骄傲的人，让他摔折了腿，戴上一顶绿帽子，最后还被以杀人罪名关进大牢，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她恨不得扒了荆楚楚那张皮。偏偏沈秋这人生性善良，又不晓得人的心肠会坏到如此地步。眼看着这一世，沈秋又差点被荆楚楚的皮相所迷惑，沈妙就气不打一处来。 不过姑娘不是与表小姐说了二少爷，或许表小姐日后的兴头会转向二少爷那边吧。 沈妙与荆楚楚方才的闲谈没有刻意避开几个丫鬟，谷雨也听得出来沈妙话中的意思。沈妙摇头，他可不蠢，若是被我三言两语就说动了，也就不是荆楚楚了。不过动点心思也是好的。沈妙微微一笑道，几个丫鬟都有些奇怪，不明白沈妙为何对这个看起来胆怯柔弱的表小姐这样的如临大敌。宝香楼是定京城最大的销金窟，若说青楼也分三六九等，那么宝香楼一定是定京城最顶级的，其中随便拎出一个姑娘都能做寻常楼房中的头牌，环肥燕瘦，泼辣温柔，娇蛮可爱，天真风情，只要人能想到，宝香楼都有。也因此宝香楼中姑娘的价钱也是最贵的。门口漂亮的姑娘们甩着香手绢迎接客人，一名穿假衣的男子走了进来，倒是惹得几位姑娘多看了几眼。能来得起宝香楼的人非富即贵，大多都是富家公子或是官老爷，而面前的这位男子却不像是富贵人家，身上的煞气倒是惹得姑娘们纷纷退避。直到一名穿着红衣裳的半老徐娘走了出来，瞧见他便是一笑， 哎呦，莫公子又来了，今日还是找刘盈吗？ 莫晴点点头，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递给对方。那女人得了银票笑得满意， 哎呦，公子随我进来，这就带您上楼，刘盈这几日正等着您呢。 莫晴强忍住心中的不自在，一脸坦然地随着这人上了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